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大家好， 齐脚啦啊！ 好，咁但系咧齐脚都好啦。咁就今日直播有啲咩喎？有啲小问题喎。 好滞啊 ！YouTube 嘅朋友啱啊，就 你讲冇去睇，佢听唔到，听唔到。 唔系，咁佢听即系 playback 嘅时候呢、這个咩啊嘛？咁即系解释俾你听，即系直播嘅 YouTube 嘅朋友咧就转嚟。轉嚟 Facebook 睇直播， 啱、okay? 到你咁講嘅先睇到啦。 Facebook 嘅朋友，Facebook 朋友幫手啊，幫手傳一傳話嚇，俾其他嘅朋友聽啊，就轉個 Facebook 嗰度睇啦。因為 YouTube 咧，Google 嗰、那個 Google 關咗， 係啦， 有啲問題啊。OK， 係啦，咁啊有問題咧，搞到我咧，我好勤力做手課咧，就入咗一個 Google Doc 度。 你唔好賴啦！ 大家見我開始咧，我就刪咗一個。 有咁講啦， 你唔好刪啦， 千祈大家出嚟勤。 本来谢工想摆啲墙喺度啊，摆啲书喺度卖书噶，即系书展卖唔到，系嘛，冇得开，咁谂住摆啲书喺度卖书嘅。你又摆部电脑喺度，咁啊唔好意思摆喺度，咁就系嘛，啱唔啱啊？今晚趁住我哋四个人人齐嘅时候咧，你又喺度又话准备咗摆咗上去 Google， 好在都有啲功课做过下，都记凭记忆啦，今次啊。 咁啊，前兄就啊，都啊。即係公司啊，真係鋪頭埋房忙啦，係嘛？ 即係變咗就工作冇辦法啦。 咁我哋體諒嘅，咪因為而家揾食艱難，大佬 一路艱難， 做一日啦， 係 嘛？但係呢幾晚就想。呢兩個禮拜想忙都唔得，大佬六點鐘就送你出門啦。 你唔同我啲退咗休無所事事啊，幾時都得閒啊嘛，即係有 間階段 睇住又唔同啲嘅。 六點鐘就送你出門啦，就我哋呢位林鄭政府係嘛？ 五點半啊，蘭桂坊邊啲鋪有啲咩咧？就係五點半咧，佢已經派人入去逐個查身份證又剩咁樣。啊，咁有啲就話，有啲咧就話，哦，你食嘢就唔使戴口罩啦。有啲咧，我入嚟查你咧，唔該你戴口罩啊，停低，唔准用手機，唔准食嘢。我真係唔明啦，你入去睇下人哋有冇違規啊？食嘢冇食嘢啊，戴口罩啊？咁或者係話，哦，你係六點鐘之後咧，仲喺度食緊嘢。 我食緊嘢關你差事啊！ 咁你點解你入去睇嘅時候，點解唔俾人哋用手機嘅？要停曬手機嘅啦。 咪停手機，我除咗口罩， 唔係佢驚你 玩手機咧就。 你咩好驚咧？喂，你五點半嘅時候嘅喎， 點解你？你有咩理由？有咩權利叫人哋唔用停手機咧？ 係啊， 用手機關你咩事咧？發咗咩？ 其實冇嘢㗎，其實。 啊，根據個烏啊，佢又攞英文㗎，咁啊，根據烏咧，你就要唔准用用手機啊咁樣，我真唔明啦。 因為佢係執行職責嚟嘅，因為佢覺得自己係執行職責嘅時候咧，就行緊公務啊嘛。 唔係而家咧，佢哋根本咧就攞住呢啲例咧，就真係無惡不作啊！即 係咩例？佢根本自己唔知。總之啊。是咩例？唔使噶，我讲嘅就系法例。 好啦，系唔讲嗰啲。 你唔好教阿 Sir 做嘢，阿 Sir 唔使你教。 得啦，林家 Sir 做嘢啦。咁啊，礼拜六就我哋阿宋兄就 上个礼拜我哋都提过啦。 搞咗个 英国移民， 英国移民讲座啦。 英国移民及楼盘嘅讲座，咁就由于限聚令嘅关系啦，唔可以容纳太多人。咁但系咧就当日我哋就 大概几多人？ 條股亂講啊，大佬！ 即合法嘅範圍啦， 合法嘅範圍啦，係嘛？咁啊，十五六人啦，就有我哋分坐咗五台啦，係嘛？五六台啦，因為你兩個人一台啊。 因為上個禮拜講咗啦，連埋工作人員廿人啊嘛， 廿人以內唔超過。咁我哋就即係有個社交距離啦。咁就粗略講咗啦，即係唔係話粗略，我哋提咗大家 現場嚟嘅朋友，我哋都提咗佢哋應該該注意啲乜嘢乜嘢。 你唔講啦，如果你咁講，你替死咪？即係而家講緊你嗰、那個嗰個移民講錯嗰、那個情況點樣？ 哦，那個情況係反應都。唔錯啦， 咁你講唔錯，唔好話俾你聽冷淡咩？謝公你咁啊，當住咁多人， 咁我 石 Q， 我 石 Q， 我要等佢形容下個熱烈情況點熱烈。 我哋而家成萬人睇我哋噶， 石 Q 同我帶張三出 嚟，唔係謝二方出去啊。 咁啊，事實上係真係反應 你出去啫。 事實上個反應咧係真係熱烈嘅，咁就現場咧。我哋即係介紹啲樓盤嘅時候咧， 都吸引嘅、 啊，都吸引。事實上，嗰兩個地方咧都係華人咧，除咗倫敦之外，華人咧都即係比較喜歡住嘅地方，一個伯明翰，一個即係 曼徹斯特。 曼徹斯特， 哦，大城市啊。 咁啊，呢兩個未來咧，英國咧係重點發展嘅兩個城市。咁啊，當然啦，即係伯明翰亦都有個優勢，就佢、是、靠近倫敦啦。係嘛？咁而呢個曼城嗰邊咧，曼徹斯特嗰邊咧，就應該係中部，咁啊傳統多人噶啦。 Riverbank 嗰度係屬於伯明翰。 The Bank 就喺伯明翰。 伯明翰 啊。嚇，呢個丹丹嚟。 因為 Riverbank 嗰度我聽就即係都幾吸引喎，我聽下聽阿 Jo 喺啊台長嗰個節目嗰度講。 事實上係吸引嘅，因為佢喺個城市嘅即係伯明翰個市中心嘅西邊。OK。咁啊，亦都係即係金融嗰度靠近咧，即係 匯豐銀行嗰度起咧， 匯豐銀行嘅總部 總行啦， 唉，喺嗰度設總行。咁啊，金融中心未來喺嗰度發展啦。咁、啊，所以係幾受吸引。咁啊，即係當日查詢嘅咧，最多就 The Bank，最多 The Bank，第二就 Media City 嗰邊嚇。咁、啊、當然我哋都係介紹兩個樓盤啫。咁啊，個反應唔錯，亦都有人即場成交。咁亦都咧，亦都即係。Manchester 嗰度咧，亦都係有人喺度追蹤緊嚇。咁啊，因為喺三月之前咧，仲有個 tax holiday， 咁啊可以有啲稅務嘅優惠。咁、啊，當然啦，有興趣嘅朋友就要快手啦。 喂，成交嗰、那個嗰、那個銀碼講唔講得？即係佢買啲咩？ 講得呢個喺我哋喺我哋嘅廣告上面都有講嘅，即係伯明翰嗰度係19万起啫嘛。 十九萬到十幾萬， 十九萬磅起啫嘛， 二十幾萬磅，一三幾萬磅。 嗰度係兩二十廿幾萬磅， 廿幾萬磅 至30万磅到啫嘛。 咁都 咁實在19万磅係好受歡迎。 十九萬磅即係200万到啦。 係咯，200万左右啦。 咁都 OK 啊，係咪？即係香港人應該都 負擔得起， 多都負擔得起嘅。 正如我即係咁樣形容啦。如果你在新界西或者是新界北，你有一层普普通通的即居屋、大概是賣600多万到啦，而家係咪？咁就夠喺 買個兩層， 買兩層噶啦， 日常收租仲自住。 係冇錯，即係我哋啲英國啲橋領都係建議啲香港人去到嘅時候， 咁啊變咗就 可以考慮咁做啦。 攞住100多万嘅現金，即係攞十零萬嘅10万磅嘅現金，跟住有租收。有自己住嘅地方， 即係你有收入啦嘛， 咁啊即係有出有出啦， 有得住有得呢個咩，然之後你就個生活上嗰個壓力冇咁大啊，嗱你揾嘢做，你要面對大約30万，有啲估30万啦，有啲估就50万，香港人會即係借住呢個即係5+1嘅情況去英國啦咁。咁你要即係你要同30万嘅香港人去競爭一啲嘅職位、再加上英國以即係之前有啲窮親戚、東歐嘅朋友已經喺個落腳，你同佢競爭嘅時候咧，咁你有一層樓收租，一層樓自住咧，咁個生活壓力就冇咁大。 因為你爛佢更加爛， 係冇錯。 租俾啲人咧， 你執垃圾，我執屎。屌你老味，但係而家鬥做小強。 我認識嘅英國朋友裏邊咧，佢有啲即係有部分係開餐館嘅，傳統開餐館啊 ，take away 啊呢啲咁。有90%以上嘅廚師咧， 都係香港嚟嘅。 唔係，係東歐人。 係咩？ 90%以上是東歐人，因為點解咧？因為 做唔到手好過中國菜 喎、你唔好理啦。總之你聽阿威嗰啲，佢見唔到個廚師噶嘛，係見到個老闆嘅啫嘛。聽電話嗰、那個喺門口嗰個就老闆嚟嘅啫嘛。咁入邊個廚師咧就東歐人嚟嘅。咁佢賣嚟賣都幾樣嘢嘅啫。 唔夠中國人啲菜 冇錯啦。咁你聽阿威都係嗰啲嘢嘅啫。咁你煲啖湯嗰啲老闆一早就煲定噶啦，係咪？咁所以咧呢啲職位咧就俾啲東歐人已經霸咗噶啦。 因為他哋人工平啊嘛，係嘛？咁所以咧 難做， 係冇錯。咁所以咧，如果即係去到即係英國，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一切從頭開始。係 OK， 唔好 咁有層樓收租就唔驚啦。 壓力生活壓力冇咁大啊嘛，即係你唔需要。即香港人點解會炒到啲樓咁貴呢，就是、一來我哋強國關照啦，係咪？大家我哋中國人都有個傳統，就係、是、有瓦遮頭嘛，係嘛？有個地方落腳踎啊嘛。咁、所以嚟講咧，即係現場嚟講，亦都有啲朋友咧係諗住投資嘅，啊諗住去投資咧就係、是、買樓嘅。 因為有啲係連租約一齊賣， 連租約一齊賣，係 嘛？即係話佢已經租咗出去啦。咁、你買埋之後，其實已經唔需要揾人去租啦。 冇錯， 已經有人租咗你間樓噶啦。 係啊， 咁你就收租得噶啦。 同埋咧，香港嗰、那個即係而家相對喺英國嗰個按揭嚟講咧，香港個即係個按揭嗰、那個 香港低啦， 即係利息啊。都是低的，兩厘幾啊，兩厘零啊咁。 但係英國就高， 英國高啊，高一倍咁滯。 咁所以即係你寧願就賣咗香港層樓，或者你將香港層樓易按，係咁，然後就喺英國買樓，咁你賺咗個息差， 賺咗息差， 咁都係啊。咁啊， 咁你去你住五加一，即係六年啊嘛，係即係未來嗰六年嘅咩生態咩環境，你真係唔知噶嘛。咁所以有啲人係相對比較保守啲嘅咧，就係、是。即係做呢個決定咯，呢個選擇咯。 咁如果喂咁，我哋啲聽眾有興趣嘅話，我點揾你啊？打 咁你咪 PM 我哋咯。 咪電話咧，有冇電話？ 我電話就都得，直接電話都得。 梗係啦。 咁如果做緊節目聽唔到你電話就拜託嚇，6221-4438，6221-4438，咁你又 WhatsApp 宋生， WhatsApp 揾我又得，你 PM 謝工都得㗎。 PM 我都得。 天天天藍咧，即係 PM 專線咧，就謝工。 係啦係啦，咁我都冇問題嘅。 咁啊，亦都因為呢個反應係唔錯啦，熱烈啦，咁亦都因為1月31日開始咧，就係、是、打開門開始申請嘅，咁、就該要注意啲咩事啊，點樣做啊，點樣咩成咧，咁我哋咧亦都準備咧，喺1月初我哋都希望咧 再辦一個 咁嘅類似嘅講座，咁、就等大家了解多啲，咁啊精選多一兩個樓盤咧，就俾大家去考慮嘅。嚇！呢個就我哋 緊有邊啲地區啊？ 唔敢講住， 唔敢講住。 咁啊，當然特 band 嗰度就因為唔係淨係得我哋獨家代理賣，係咪啊？仲有其他人推薦，咁所以咧，即係有冇剩餘嘅貨色啊？有冇其他嘢啊？咁要稍後咧，我哋再啊睇下個倉仲有冇 嚇？佢係一。棟式啊，因為係一個 兩棟式嘅，特 band 係有兩棟嘅， 兩棟嘅，即係唔係屋苑式嚟嘅， 唔係屋苑式，都 flat， 哦 flat 嚇，咁啊嗰個區係有一位現場，其中琴日有現場有一位朋友咧，佢個女女咧就喺白文漢讀書嘅， 哦咁啊好啦， 咁啊佢嘅形容咧就嗰個地點啊相當旺嘅，因為佢去過嚇，咁、去過第一新港就幾旺嘅，咁佢同個朋友嚟就介紹個朋友，喂呢、這個地區值得買啊咁嚇。值得買啊！咁即係老實講啊，你買樓就買地區嘅啫，係咪啊？即係謝工成日講個蛋黃個理論， 蛋黃區，係嘛？蛋黃區係啦， 嗰度蛋黃區嚟嘅。 蛋白就平啲嘅， 係冇錯。 蛋白就梗係買差啲啦。 啊，咁就嗰、那個地區亦都百名漢，亦都出名大學多嘅。 好啦，係咁啊，即係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直接揾阿宋生啊，或者揾 PM 我，我都可以轉介嘅嚇。啊好啦，咁啊，我哋言归正传，世界人权日翌日，中天新闻台被逼熄灯关台。咁呢个就即系嗱，当然咧，无论我哋听众又好，或者系外边有啲人好，觉得中天关得好啊，屌你！ 系啦，特别我见到你，你面书上面你啲朋友， 系啊， 啊啲真正认识朋友定系啲咩噶？ 都有啲真正认识嘅， 个个都话关 系拍晒手啦，系咪？ 系啊。 即係話屌你咁啲敵人嘅台嚇，喺度散播謠言， 紅通。 咁我哋梗係關咗佢啦，唔撚使講其他嘢噶啦。嗱，即係我都再講一次，中華民國一個法治嘅社會，我哋成日強調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啊嘛，係嘛？ 冇錯。 咁你講法治嘅，你要關個台，你梗係講法治噶啦。即係你話佢係咪有法咧？都係有法嘅，係嘛？NCC 啊嘛，大佬，係咪個法源來自 NCC 啊嘛 ？NCC 話你唔得咪唔得咯， 係 咪？所以我哋啊，小英總統都話我哋要尊重呢啲專業嘅團體， 咁啊，仲要專學習去 尊重國家體制啊，嗱，有國家體制之下嘅，即係好似我哋嗱啊邊個，我哋乜乜大學，香港乜乜大學。啊！我哋是解雇乜教授？嗱，我哋咧依足法，我哋依足體制嘅。 系啦。 啊，咁咧就嗱，我哋咧裏邊有啲咩啲校務委員啦、啊，啊，我哋有啲所謂專家。 我哋唔講呢啲啊。我哋講翻嗱，用香港做比例。而家香港政特區政府拉邊一個唔講法例嘅？ 嗯。 佢都有按法例拉佢噶。 冇錯。依法辦事啊嘛。 點解你哋嘈咧？係咪啊？喂，如果咁樣對比嚟講。香港你哋唔應該鬧嘅咯，如果你哋覺得中天係根據如果小英口中嘅所謂專業團體嘅法例嘅判斷，我哋要尊重佢嘅話，咁大家就唔好嘈香港咯。 所以嗱，頭先咧，要嗰只嗱，佢而家冇講到中天違法啊！嗱，大家留意一下，小英政府都冇講過違法啦， 係咁，係 NCC 佢哋作出一個決定啊嘛，唔俾你護照啊嘛。 所以嗱，同你頭先嗰個例子係唔同嘅嚇。 專業團體判斷咯，嚇呢個都係例，都係呢個專業團體都係用法例去組成出嚟噶嘛。 係依個團體係有法例可依嘅團體， 咁所以佢作出個決定就係佢根據法例咯。 並唔係嗱，而家佢並唔係話中天違法嚇。系嗱，唔好搞錯啊！嗱，謝公又講我哋 唔係嗱，我再簡單個例子就話，大家如果覺得呢啲係即係 NCC 做法係可以同意嘅話，大家相信嘅話，咁我哋就要相信香港嘅監警會嗰個 係啦，監警會或者我哋而家啲大學嗰啲咁嘅校務委員嘅。 咁大家又唔信監警會嗰套報告，咁然後大家又相信 NCC 嗰個裁決 係正確， 咁好奇怪咧？系嘛？哦，咁因為屌我哋覺得咧，林鄭政府係一個港共政權，佢冚家產，佢就撲街嚟嘅。咁所以呢個做任何嘢都撲街。嗱咁啱，呢個可以咁。你哋覺得民進黨政府做所有嘢都啱嘅，所以咧佢係根據依法去制裁呢、這個中天，所以啱嘅。如果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咁你個判斷真係有問題喎，大佬，我覺得。 系啦，嗱，我哋而家嗱，好似呢度就阿小英就讲啦，大家应该系要去学习尊重国家体制，尊重专业机关所做决定。好啦，依、這个所谓专业机关系乜嘢啦？依、這个体制乜嘢啦？咁我真系想问一问啦，以前两蒋时代党外，当时未有民进党嘅时候，我哋叫做党外啦，佢哋反对乜嘢啊？点解党外唔学习下尊重国家体制，尊重专业机关所做决定啊？兩蔣年代他們那些專家團體做的決定 不用說到那麼遠啦，馬英九政府年代啊， 嗱即嗱亞九年嘅時候， 總統 嘅時候，嗱民進黨反服貿，點解你民進黨唔學習下尊重國家體制，尊重下專業機關所做決定啦？啱啊！服務的事專家做決定的，是不是 經濟學家的經濟專家做的這個決定， 那你們反對 好了。中天電視台呢就不被換照，那個換照的權力就在這個 NCC 那裡、所以換照就是香港所謂續牌、就是我們香港、台可能換照大家不太熟，續牌就簡單了、所以他每十年呢就要去續一次牌的、咁呢個續牌咧就要經過 NCC， 其實咧一直以往咧呢、這個 NCC 咧都一個係即係行禮如儀嘅啫，即係你嚟到我就續個牌俾你。咁當然有啲條件可能要同你傾啦，喂你過往有啲咩嘢人哋有意見，咁你去改善，咁呢個 OK 啦，係咪？係好少去到咧唔續牌嘅嗱， 或者罰你錢。 啊、即時罰錢的啦，很多時候都譬如、你話咩韓國瑜出嚟選嗰時咩天空有長雲啊諸如此類呢啲，咁你咪罰夠錢咯，係咪？你假呢啲，你第一誤導人迷信，第二就你怪力亂神，咁你咪罰佢錢咯，係嘛？咁佢甘願俾你罰錢 嘅喎。呢個係冇法例可依嘅喎。 唔係咁個 NCC 可以做出裁決啦，因為你係咁好啦。 即係專業判斷， 並非因為中天一間做啊嘛，係好 Q 多間電視台都有做，即係類似呢一啲咁嘅怪力亂神嘅嘢。咁你咪罰佢罰天中天好啦，中天心甘命都俾你罰啦嚇。個問題就係、你到最後你係一刀斃命啊嘛， 即係置佢於死地 啊！咁你一刀斃命啊！咁好啦，咁啊直至到咧呢個十二月嘅11日啊，咁啊凌晨零時停止播映咁啊，畫面咧就即係一到凌晨。零時咧就係畫面漆黑，有啲就漆黑，有啲咧就會跳做第二個台，個第二個唔同嘅，每個地區唔同，即係 佢而家中天電視台係52台嘛，可能跳咗去第二個電視台，咁有啲係成個畫面就黑曬，咁個地區每個地方接收 咁一係每個市咧，咁佢有個唔同嘅網絡供應商嚇，咁所以啲第四台嘅供應商咁樣 嚇。嗱好啦，咁啊有啲友就話咯，佢話：屌你咁，你哋唔好俾嚇，即係啲人哋大風向先得噶。其實咧，中天咧唔準即係續牌咧，係佢哋仲可以繼續播放，因為咧嗱，中天佢只係停咗新聞台，佢話：咁我哋唔係停咗成個中天啊嘛。中天仲有其他嘅咩综艺台啊、电影台嗰啲噶嘛，咁所以就话咧，唔算系叫做成个中天执咗。喂，咁新闻台就归新闻台，综艺台归综艺台，电影台归中电台，你唔可以捞嚟讲噶嘛，系咪？咁你而家执咗人哋嘅 主核心 系啦，个新闻台，因为最收视率最高， 个主要业务嚟噶嘛，嗰个系。 咁即系你。即係屌喂，我冇殺死佢啊！不過我鋸咗條喉嚨啫嘛，就咁啫嘛，係咪？ 冇錯，你要殘廢。 佢仲行到啊？佢 冇錯。 啊，不過講唔到嘢啫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友咧就係、是、啊，即係都要幫中天講下嘢啦。佢話咧，即係綜藝台咧等等咧不維持不變，所以中天咧並沒有關台嘅問題。哇！屌，即係呢啲人帶風向，嗱佢先係帶風向呢啲人家產。好啦，咁啊，中天就梗係。不服呢個 NCC 的裁決啦，咁就告上呢個行政法院啦，啊，咁啊行政法院咧就好笑喎，佢話咧佢啊用四條理由咧就駁回中天嗰個申請，即係話佢申請就假處分，咩假處分咧？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即係話暫緩執行，即係中天新聞台仍然可以繼續廣播，直至到即係官司打完為止。因為他要打官司嘛，直接打官司，法庭裁決最後話：，誒點解？如果我覺得 NCC 係做得啱，咁先停。好啦，咁但係呢個所謂申請假處分都被駁回。咁佢提出四大理由。嗱，呢四大理由兩個我唔算睇得明嘅，因為有啲明，有啲唔明啦。因為佢呢啲咁樣嘅官樣文章又好奇怪嘅啦。佢話咧。法院認為中天電視台並未釋明對本案未來訴訟具勝訴之高度的必然性，即是說呢 你不是贏緊的， 是啦，即是說 你可能輸的， 你將來打官司都我看到你未必贏，所以呢那你未必贏，我做什麼給你申請假處分呢？喂，咁但係 啲法院嘅觀點真係好奇怪。 係咯，咁喂，我都未打，你覺得咁啊？不如你直接裁決我啦，係嘛？ 已經判斷嚟㗎啦嘛。 係啦，咁我唔使打官司啦，使唔打官司？ 係啦，冇錯啦，即係我覺得你唔贏。 我睇唔到你贏喎，老細。 喂，係你判㗎嘛？揾你打㗎嘛？係咪你判㗎嘛？喂， 咁呢個 睇唔到你贏喎。 呢個理由一，咁理由二咧就話駁回換照嘅行政處分咧，並未對申請人造成重大嘅損失或者急迫嘅危險。 咁樣唔得嘅咩？ 即係話，屌你執咗個中天電視台， 有其他啊嘛？ 中天新聞台啫，咁你都冇乜損失啦。我又睇唔到咩損失， 冇冇新聞睇啫。 又 點解 有？ 佢其他台都有新聞時段嘅，即係整個新聞台冇咗啫嘛。 好啦，咁第三咧，佢話。這個駁回換照的行政處分並未啊，衡量中天電視台因未獲照所受到的損失 NCC 有效管理秩序的權能，衛星頻道事業所製播的節目及廣告對社會影響重大情事，中天電視申請假處分並沒有這個暫時的狀況假處分的必要，即是說呢你對社會沒有損失啦，咁屌咁 死你一个唔少啦， 2300万少撚一个，咁对个社会都冇损失嘅啫，大佬。喂，屌有时啲嘢咧，佢哋好奇怪。好啦，嗱咁最后咧，中天电视咧要求恢复喺52台频道继续播出，属于系嗱呢个我真系唔明啊，司法上嘅法律关系，并非系公法上面嘅法律关系嘅争执，而且咧 NCC 冇从无呢个主动介入。這個部分不符合法定申請的假處分的要件，即是說呢，即我看我大概明白，即是說呢 NCC 就要求喂這52台你就算是停了我你都不要給人去申請住，他說那我又看不到有什麼是可以這樣，是吧？因為中天新聞台覺得喂我將來打官司贏了我要回52台的嘛，咁所以咧，我就申請咧，喂，你唔好揾人嚟用咗個呢、這個頻道先，等我 即係等我成個官司完曬，你先至去決定。咁法院又覺得喂唔係，我睇唔到即係呢個要俾你做喎。即係 NCC 唔會引入，即係佢冇權去引入呢啲其他嘅電視台嚟去用咗呢個52頻道。但係咧，其實無論蘇貞昌系統嘅人咧，無論 NCC 裏面已經有人準備進駐呢個52台。這個是即大家都見的，但法院看不到。 我們是前兩個星期已經講過的了， 法院是乍看不到，法院正常的，法院是應該當是不知道的，是但是這件事其實是人都知道，法院就說看不到、所以呢就駁回了這個中天電新聞台的、申請、 除非說呢是在這個短時間之內呢，中天呢就 再打官司、贏了或者可以翻盤，如果不是就都是 已經，我估應該都是 現在中天呢就是、新聞台呢現在就往這個是網路發展、網路發展，但是呢原來呢、小英政府呢靜悄悄地在7月份的時候呢，在 NCC 已經是鋪出一個是網路的23條， 那個即是準備得立法的了、但是未立法之前 NCC 有權管的嘛，他是不是沒有什 麼東西、現在一樣是無法可依的，他現在就希望呢是立法去管制這個網路。我看到了在這個、即是 公共頻譜裡面 NCC 是出什麼招數，是對一些政府是、一些是、不利的信息的發放。現在再來一個網路上面去鉛製的言論，好了，這個呢其實呢就都幾大問題，但是一樣就好像幾多人都是贊好的。 現在就我看到呢就是有，我昨天看到已經有250萬人呢是、 订阅 了中天新闻台的 YouTube 上面的频道了。咁250万其实都很高的了，数字都、即如果在一个 你十分一人口的了， 网络上面的节目来讲就真的很高的了、所以即因为喂，咁你 NCC 或者小英政府都见到话，屌你妈，虽然我关鸠了这个台啫、但你哋原來都可以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咁等於冇關。 因為取消嘛，譬如跟住 仲方便咗啊。 所以咧，佢而家就會咧，就準備咧就去對呢、這個喂，佢要求喺 YouTube 上面嗰啲要登記啊，要成。 嗱，佢唔止 唔止 YouTube 係成個網路啊，嗱，留意啊。 咁呢個網路就包括埋 Facebook， 可能 Facebook 啊，咁 即係話你喺台灣裏面所做嘅節目咧， 要實名， 你都要同佢申請啦。 冇錯， 係啦。 咁中天電台分分鐘可搬到唔知搬緊， 係啦，搬到。咁佢呢個叫《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嗱，咁咧係7月15日係通過咗呢個草案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會係即係根據呢個行即係立法流程啦。咁但係佢會唔會上立法院啊？定係話用好似 行政命令 一個行政命令？而家小英政府咧嘅一個行政命令落嚟，咁繞過曬立法程序嘅可以。咁會唔會咁樣呢？咁我哋唔知啊，咁亦都可以睇一睇，即係相可以觀察啦嚇、好啦，咁呢一個。依、這個我稱為依個網路台灣版網路23條啊，問題乜嘢咧？好啦，你依個服務供應商，嗱，譬如我哋而家賣 radio， 我係屬於一個服務供應商，我哋有節目推出， 嗱， 或者係話，我哋咧，我哋接受一啲外判賣 radio 嘅頻譜，或者依個頻道，阿前兄。你是想我買這個 整個前事烹飪， 是啦，我就買這個頻道、就你幫我播這 個時段， 這個時段你幫我播，或者我就放上去、大家隨時按去播來看。好啦，這個去接受管制、接受管制啦，接受管制怎樣呢？他說、我呢就是、會是採取自願登記的，好聽的，但是他亦都會透過公佈要求具有一定經營規模或市場影響力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提供者 辦理登記， 即係有篩選咯、啊。即係有個 即係佢可以箝制你咯，因為你登記係箝制噶啦。 宋主委屋企自己就直播下煮飯仔咁樣， 唔得， 得十個八個睇話知你啦。阿前興唔係喎，前興大廚 有十萬 幾千喎，十萬 幾千人睇嗱， 咁你就要登記啦。 好啦，嗱，問題出在依度啦，登記我登記冇所謂係咪啊？問題就 係、是、啲客登記， 佢唔俾你登記啦。中天咁樣，我換照續牌，佢唔續牌你就冇得播喎。 我唔俾你登記啦。 你登記登記咗，係咪可以？佢係咪有權俾你登記？或者登記咗之後，又好似係定期要你呢個換照？ 冇錯啦。 嗱，依個係好大問題噶啦。在中天這個事件上面很明顯 NCC 做了一個僭建權力，就好像現在我們香港的林鄭政府一樣，在每一樣事情上面僭建了權力。現在 NCC 就是做了一件事，這個我們說是自願性質，但另一方面 有限制 要登記，怎樣為之需要登記去定義、是不是、定期向 NCC 提供使用者的數量、營業額及使用情況等的營業資料。 NCC 為何需要知道這些資料？你是管制什麼？ 所以呢你看看呢，他即根本呢是有心要整死你中天新聞台的、 不止， 他是 借住中天新聞台然後再整死其他的網絡， 即控制了整個網絡。即 喂，有哪個民主社那個國家可以去到這麼大膽的、沒有的，香港都未夠膽。現 在他現在拿著什麼？人民授權。 還有一樣，他 拿著這件事來做嘛。 公告應登記之事業需則需公開揭露多年度自制或合制我國內容之具體措施與比例。這一個就是去箝制你的一個措施，他可以不滿意 你即是 我國內的、那個、合制那個不夠、前兄你呢就成日呢就你個節目多人睇，你晒你成日就喺隔離屋元朗多啲咁嘅外籍人士，你成日就請佢過嚟呢就客串下煮返兩手。喂，唔得喎， 你入我個勢力喎。 係呀，呢一個係好嚴重的問題嚟㗎。你係限制咗呢個供應商嘅一個經營嘅手法，或者是什麼呢？我不是逼，我是個人頻道，我不是一個說特別的什麼頻道。今天我們、今天的、台灣新聞先講到一個叫 podcasting 是什麼呢？現在我們、三機的頻譜、一樣是受管制，我們有網路世界嘛， 因為頻譜是政府的，這個 你控制啦，沒辦法啦。喂，網路我掛在 YouTube 那裡， 你想怎樣呢？ YouTube 就是、我們是、一個影像。我現在、剛才的 podcasting 是一個、音訊的，我們一個是好像一個錄音、一個是、音、一個是錄音的、一個檔、節目來的。好了，到現在講個節目啊，到而家到十月咧，已經係有八千嘅全台灣八千個幾個咁嘅節目。嗱，依個咧仲有啲數唔出嚟啲細嘅，未統入去嘅。好啦，依、這個八千嘅節目裡面，每個節目每佢都定期播出喎，可能每日播出，可能每個可能係每日播出嘅喎。你諗下呢啲節目幾多少？好啦，如果咁嘅時候，係咪全部要經過啲 NCC 批准，你先可以講嘢 審查？ 喂，理論上係嘅喎。即是他可以、覺得不啱，即是他保留個權力，他一不啱他可以找你。 我很多台灣的網紅全部登記都要。 是啊，即是台灣的網紅呢就要什麼了？就要按照他的意願呢去講他的 事。那還要 不是的話就找你。 還要講些什麼呢？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